嘞，你给我写个条吧。 真笨， 太多了。 问什么？ 哎，看看看看。喂， 啊， 有什么树上这满不行？ 哦， 什么安官寺院这也不行？什么旅馆车站满不行？ 嗯， 你知道吗？我得问问你，你是哪儿生的？哪儿养的？哪儿种的？哪儿躺的？你爸爸在哪儿娶的我吗？ 错了啊，这么回事啊， 是我妈呀，今儿嫁给你爸爸。 真笨呐你啊。 干脆我就问你啊，你在哪儿住？ 哎， 南开区。 哎， 怎么 了？南开区。 南开区地方大了、嗯、什么大街呀、啊、问去。 哎哎哎哎。喂， 好， 南开区这面大了。你呀、 啊， 住的是什么大街？ 南大道。 那， 哎，怎么了？行， 怎么了？那你们住了？ 住的是南大道。 南大道，这条街太长了，哪块？行行，问去。 我你来回遛驴来了。 干脆，你问他。喂，哎， 住几辈了？ 你呀、啊，在那住几辈了？ 这不结了吗？ 住六辈了。 你好， 那怎么意思啊？ 住六辈儿， 住六辈儿 啊， 这不像话。你住四辈儿，他怎么住六辈儿呢？问去。 哎， 好， 我住的是四辈儿 啊， 你怎么住了六辈儿呢？ 傻小子， 嗯， 我比你大两辈儿啊。 好有意思。但是 啊，他比我大两辈 儿，倒霉了。 怎么着？ 坏了，他又要你便宜了。 多得要便宜。 大两辈儿，大一辈儿是 爷爷 啊，两辈儿呢？ 爸爸 啊， 大概你吃饱了吧？走， 这大爷也得住四辈儿。 喂，我住四辈儿啊，你也得住四辈儿。 啊，行，我也住四辈儿。 行了， 怎么意思？ 也住四辈儿。 行了，这回就有门了。哎，这就快捞回来了。 怎么样？ 你看他头一辈准是这个 爷爷。 哎，他一说这个 爷爷 啊，咱俩答应他那个。 我你还有完没完？ 你还有完没完了？ 你答应是后本， 我答应赚的。 你还帮着答应？ 帮着担。 走， 过来过来。 你住四辈是吧？ 对， 这头一辈是谁？ 头一辈啊，是我姥姥。 哎， 捞回来了， 捞回来什么来了？ 说的是爷爷。 嗯，他没说哪个 爷爷 啊。你看你， 他说的是 姥姥， 姥姥 啊。 嗯，行，姥姥也大一辈儿。 就你知道姥爷是谁吗？ 他姥爷是 卓别林。 就那么走道那个， 老鬼棍儿，那小胡子。你问他怎么是姥姥呢？ 哎，到我们这儿头辈可是爷爷 啊。 那还再说去？到你那儿什么是姥姥呢？ 哎， 嗯， 我沾溜就走。 嘿，你做买卖来了？ 他是我跟我姥姥长起来的。 哦，行，有点孝心。 对对对， 哎，问出来了。 怎么？ 他呀是跟他姥姥一块长起来的。 啊，这个他有点狼心。 哎，狼心啊，良心。 哎呀，看那意思，头辈他是捞不回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咱问他二辈。 对， 哎呀，二辈他准是那个 爸爸 啊，他一说那个 爸爸， 哎，咱俩答应那个， 你可净这一句了呀。 问去问去， 走， 我跟你说来。 你那二一辈是？ 二一辈是我舅母。 哎， 行， 怎么这还没了 啊？